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29集，车白，车局长。 师父，你能把惊魂收回去吗？ 不必，对我没有太大影响。 冬至握上他的手，十指相扣。 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情，就是在长白山上死皮赖脸缠上你们，任凭你们说我不可能进特管局，我也没有放弃。 龙深微微一笑，他没有说话。正是因为冬至无论如何都不肯放弃，而且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笔试面试，在丧尸模拟训练中也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普通人时，他才开始留意对方，并萌生了收徒的想法。也许从那时起，他就已经将冬至放进眼里，却忘了眼与心相通，就这样又慢慢地从眼睛渗透到了心里。赖了整整一个上午，在冬至的肚子终于发出抗议时，龙深没再纵容他，直接叫了酒店餐车，不让冬至继续赖床。窗外天气大好，阳光灿烂，海面呈现出与昨晚截然不同的潋滟光彩。目力所及，蔚蓝与浅蓝之间有一条分明的界限，就像他与龙深本像两个世界的人，却最终成为这片大海共同的一部分。冬至还是有点遗憾的，他本来想带龙深去玩拖伞和浮潜，但现在他的身体根本做不了剧烈运动，为避免拖伞的时候突然就心绞痛发作死在半空，给人家水上项目的老板增添麻烦，他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好在龙深根本没有觉得闷，对方这性子哪怕只是在房间里待上一整天也没问题。吃完饭，冬至伸了个懒腰，坐在窗前的沙发，拿出带来的画板开始作画。龙深拿了本书在旁边看，颇有点岁月静好的感觉。自打昨晚敞开心扉之后，冬至现在一见对方就想亲亲抱抱，但他不想让龙深觉得自己太黏糊了，看了几眼之后就移开视线，把注意力放在画板上。 师父，你有什么想要的画吗？ 龙深想了想， 帮我画一幅你吧。 冬至一怔， 上次你只画了我。 好， 笔在手写板上飞快地动，涂涂改改，轮廓很快在电脑屏幕前呈现出来，慢慢地修正线条，从草稿到线稿再上色。太阳从头顶滑向海平面的另一边，一个下午就这么在咖啡与茶的香气中度过。龙深抬眼一看，画已经完成的七七八八了，就差最后的精修。冬至画的场景并不复杂，依旧是在黑暗的环境里，龙深与冬至、刘清波与霍界正两两前行。龙深认出了这是他们在淮水下的洞窟，只是他一眼看出画中龙深明显更精细更用心，冬至甚至将他当时的衣着细节都记住了，反倒是在画自己的时候显得粗糙许多。 你把自己画精细一点。 挺精细的了。 那等你上完色，把画传我邮箱吧。 冬至答应了，继续给画上色。龙深的电话响起，他也未避着冬至，就在房间里接听。过了片刻，他将电话挂断，对冬至道， 是西北分局的来电，车局闭关出来，两天后有空，我们明天去西安。 冬至对特管局各地分局都有所耳闻，但也仅止于字面意义上的耳闻。据说西北分局的局长姓车名白，上次他们在银川地底出来之后，善后事宜也都是交给西北分局去做的，而龙深和宋志存很放心的直接就撂挑子，也不用留在当地继续监督，可见对车局长十分信任。现在冬至身上的降头术，连龙深暂时也没有找到化解的法子时， 却想到要去跟一个分局的分局长求助，而不是回北京找宗灵、张显坤等大佬顾问。这其中肯定不是出于什么私人感情，而是龙申认为车局长会更有能力。在特管局待久了，东志渐渐明白了一个规律，未必能耐不够才升不上去的，有些纯粹是出于个人原因。譬如龙申，以他的资历能力本可以坐上更高的位置，可有些人喜欢升官发财，有些人喜欢做事，龙申明显属于后者，他更喜欢亲力亲为，看着这人间在自己双手中实现太平，比得到任何高官厚禄更能令他开心。现在这位车白车局长似乎也是这样的人。 师父，车局长的师承很厉害吗？ 他没有师承，是麒麟成精。 虽然早有预料，但冬至还是禁不住讶异。他现在知道成精的麒麟大多会在名字上有所暗示，如龙身便是龙渊剑所化，而唐镜则是唐朝古镜的谐音，明贤的名字也的确与古琴有关。那么这位车白车局长又会是什么来头呢？他不由陷入了这个有趣的猜测之中，半晌才道： 车局是马车化形吗？ 饶是龙身这么严肃的人也忍不住被逗笑了。 你怎么不猜他是不是白鹿或者是白狐？ 哦，对，这么说也讲得通。那车这个姓是什么意思啊？随便起的？ 大多起名是偶然，有些人将出身与姓名联系上，仅仅是为了表达一种感恩或是纪念。 冬至点点头，他知道龙申心中必然对欧冶子感念至深。 师父，你知道欧冶子在何处有祠堂或墓碑可供凭吊吗？我想瞻仰一下他老人家的风采，以后每年也去看望。 龙申一笑，握住对方的手，他从未体会过这种心念一动对方便能察觉自己心意的感觉，虽然陌生，却跳动着自己都无法忽略的微微欣喜。原来这就是爱。 不必了，人死万事皆空，心中有意即可，形式并不重要。 话题又回到了车白身上。龙申道： 车局的名字的确与来历有关，不过是从他的姓氏里拆出来的。轩辕二字取左边则为车，白树取右边则为白。 车局是皇帝亲手种下的那棵轩辕柏，也就是说我即将见到自己民族的老祖宗，活生生的轩辕柏。 冬至眼睛眨动的速度不由加快，此刻就算看见三头巨蟒或吴之奇都不会令他更吃惊了。他早就知道特管局藏龙卧虎，可在亲耳听见时还是用了好几秒的时间去消化。 我曾见过有人考据说轩辕柏其实是汉代所种。 不是，春秋时欧冶子与我游历各地，当时便已与车局有过一面之缘了。 冬至心驰神往，遥想当年那个群英荟萃、百家争鸣的时代，恨不能早生数千年，哪怕那个时候的龙身还是一把剑。 降头术之所以被视为邪术，是因为它与下降者息息相关，即使是车局也未必有把握完全化解，只怕你到时候不要失望就好。 不会。 他做梦都没有想过这份感情能为龙申所接受，现在既然连这个愿望都实现了，冬至忽然发现生与死其实他已经看得不是那么重了。龙申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，面色微微柔和。 还有当年因为工作需要隐藏身份，车局曾经结过婚，有一位妻子，但他妻子因病早逝，你我虽然心意已定，但最好还是不要在他面前表现得太过，以免勾起他的伤心事。 冬至很意外 啊，麒麟也会生病吗？ 他的想法很简单，既然车局长是麒麟，那么跟他在一起的自然也是麒麟。 然而龙深却道， 他的妻子是普通人。 这寥寥几句话就可以让冬至脑补出一个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故事，但让他更惊讶的是，弃灵结婚这件事在他看来大多应该都像他师父这样清心寡欲，但看唐静又并不像。龙深见他欲言又止，就问， 你想说什么？ 冬至按捺不住好奇心， 弃灵不都是一心修炼的吗？ 弃灵既已化形，自然也有七情六欲，与常人无异，不过是寿命长一些，无法生子罢了。 说罢顿了顿，他又道， 你现在身体不好，不能做太过激烈的运动，不然有可能会发作。如果你想要的话，等降头化解之后再说吧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